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些话题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你遇没遇到这个特别抠的前任呀、啊？ 对，有一个特别抠的前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那些搞笑的事情。 对对对，第一首歌来自王明飞的《夏天的风》，很适合现在听啊。现在这个越来越热了，我都开空调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吐槽的机会啊，快点快点啊，过期不候啊！来看看大家的评论。这个叫毛毛毛啊，他说我有一个前任，在一起到分手一直没有送过我东西。哦不对，去当兵前给我留下过一个礼物，还是小的时候那种加水然后会吹响的一个小哨子，说是他小的时候的玩具，出去吃饭啥的都是我拿钱。 这个男朋友确实是， 哎，他不送礼物，他送情怀，你说他 聪明，这个男孩很聪明啊，值得我们男生学习。这个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也说了，身为一名男生对自己抠可以，但是对女朋友也抠的话那就活该单身了，又任性了啊，又这个传播霸道啊，西西任性了。他说呢，大学舍友的男朋友，据他说每次约会他男朋友都会从宿舍灌两瓶矿泉水，出行尽量坐公交车，能走路绝不打车，必须坚持走到有公交站牌的地方。有一次她说想看电影，她男朋友说花那闲钱干嘛呀，人又多环境多差呀，我给你下载在手机上看一样。我说那你们约会都干嘛呀，她说压马路呀，逛公园啊，是她的最爱，而且是免费的公园，不是抠是真抠啊。 天哪，我想问一下她男朋友，你谈女朋友干嘛？一个人不是更好？ 不过可能这个学生时代的嘛，可能这个确实没什么钱，家里管得又严，又不给太多生活费，男生嘛都穷养。 我只想说，就是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你最好找一个三观相合的女朋友哈，要不然一般的女生还真不太能够 接受不了。 对对对，就是偶尔浪漫一次总可以吧？我觉得一直过这样的日子我会疯掉。 确实是。深刻蓝蓝的柔柔的，听你声音的颤抖，悄悄你也会觉得很好，悄悄你也喜欢在我左右。 第二首歌来自于麦小兜的《比心》。小门小门充耳不闻，他说要想当合格的男朋友啊，要么花时间，要么花金钱。没有时间呢去陪女朋友，也不想花钱给女朋友买礼物，那还谈个鬼恋爱哦。 超甜女生她说用我借给她的钱给我买了一个生日礼物。 天哪，要过生日了跟你借点钱给你自己买一个。 你别说，这就是这种情况我身边还挺多的。我之前就听一个朋友说过，说男朋友这个带她去买猫还是干嘛呀，然后说要送你一只猫，然后结果交钱的时候说你先借我一千，下次我再还你。 立马分手。 对，还有是那个这个带着女朋友去给自己买鞋嘛，好像是这个工作了、然后参加工作要穿皮鞋，然后挑了好久，然后结账的时候说、哎、你先帮我买，这个发了工资赚到钱我再还你。 好吧好吧，我是没有遇到过那种男生。 来越好的钢丝，他说呢，我说一个朋友的吧，对象让他出去去图书馆，6:30闭馆，他8:00站在马路上，男方都没说去吃饭，就一直站在那儿站到9:00。我朋友说要回家了，男方说好，然后步行回去了。 下一首歌来自金玟岐的《再见你好》，这么抠的前任果然是这个要变前任的。这个朋友分析了一下，他说呢，前任们都是一开始特大方，感情逐渐变淡，也就越来越抠了。舍不舍得花钱，确实是能衡量爱的浓度的呀，可能是有这么一点参考的意义啊。 我觉得就是钱花钱多少啊，花不花钱其实女生是都能感觉得出来的。如果这段时间男生经济很紧张的话，那他就算就是给你买一个小东西，哎，女生可能都觉得我很知足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吧，明明知道男生哎刚给自己买了一双球鞋，然后转头说哎呀我这个月没有钱吃饭了怎么办，就那样的话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嗯，哎，我看到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吴杰杰杰，可能好多男生都有这样的小心思吧，或者是这样想过， 嗯， 说七夕前要分手的，过节以后咱们再复合吧。反正就是情人节，这个情人节之后再复合，情人节前一定要先分手。 那要是我的话，就永远就分手了，不会再复合了。 你知道吗？下面还有人说呢，姐妹，你这是遇到了什么垃圾哦？ 是。这遇到这样的也是很难得了。 其实男生也不容易啊，前两天我看朋友圈嘛，就是马上过什么节这样，然后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发到朋友圈里的，你说这个一年有三个情人节，这个什么2月14呀，3月14呀，还有一个七夕，然后再加上女朋友生日，反正就是一年怎么这么多节要过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讲，有的时候男生过个生日啊，或者两个人比较有意义的纪念日，女生也会买礼物的，也不只是说男生一方面单方面的付出，我觉得这是相互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也不需要花太多钱嘛，就是有那个仪式感，让你觉得你对他重视，对这个感情重视就好了。 对，其实真的不是钱的事儿，你如果有这份心啊，你肯定能够手工做出点什么东西来，或者是自己做出什么东西来，能够让他觉得哎呀你真棒，你真细心。 对啊， 这种是钱都买不来的。 对啊，或者送点情怀什么的，比如小时候吹过的哨。 那个就扯了，我还留着小时候的那种就是酸酸甜甜粉里面的那种小士兵的造型，那种那叫什么小模型，我不知道怎么讲，就那种送个那个，就是给你开开眼，你看我小的时候玩这个。 对，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那种就是有纪念意义或者很有情怀的东西，可能还舍不得送给你，可能你觉得是个普通东西，可能在我看来这是我的青春呀，我的回忆呀，我的童年啊，我的这个很有意义的东西。 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是我不好，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也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笑过的嘴角，哭过的眼梢，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说再见你好。 第四首歌了，来自于徐秉龙的《年年》。 嗯，年年有今日啊，年年有情人节。 天奇贩卖机他说呢，去麦当劳点饮料，我说了一个我特别想喝的，而他呢直接点了两杯有半价活动的饮料。为了省钱而已。 阿狸是个好狐狸爱桃子，他说呢，情人节那天下班了一块去吃饭，路上好多卖花的小姐姐，他问我要买花吗，我当然不可能开口要啊，我就说我不要，然后呢他就给我买了两朵香皂花，就是可以用来洗衣服的那种假花，他还美其名曰真的花枯萎了也就没用了，这花香还实用。 这鬼男人，这鬼话连篇。 哎，不过还好吧，总算送了，可能有的就是说你要吗，我不要，哦那就算了，连香皂花都没有，太实在有的时候。 我来分享这个朋友的故事哈，他就送了个空气，他叫暴躁小小甜，他说他过生日啊我会认真的买礼物，而我过生日他说我送你一首歌吧，过了一会儿甩了一个全民 K 歌的链接过来了，唱了一首歌。 给你录了一首是吗？ 不稀罕。 太可爱了，也许是他练了很久呢，真是女孩子不要这么物质。 练了很久是吧，就是为了一展歌喉。 哎，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当面唱会更好吧，然后摆一个比较好看的仪式。 哎，我觉得就自己录完歌然后给别人听那个链接，我觉得这个很有喜感。 是 递给那夜里爱读诗的少年，我跌进一年又一年，转眼又撞进了大人世界，可青春还没写好感言，就让我们一些了解，长大原来是充满心告别，多缠绵。我跌进一年又一年，转眼又撞进了大人世界，可孤独还没学会成全，让我们一些了解，长大原来是充满心告别，又拒绝时间的手，总是不肯起眼，但愿明天也会永远新鲜。 下一首歌来自大邱的十分。如果给这个男朋友打分啊，你会打几分呢？满分十分的话。 嗯。你哎，莫大人，你觉得男生如果抠的话，就他是真的抠，就是不舍得给女生买东西。你像这样的男生，他会减几分呢？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我觉得应该减五分吧， 减去一半的分数是吧？我也觉得应该减蛮多的，不可能只是两三分这样而已。 嗯，不过其实可能是文化不同吧，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传统和文化，就是可能男权比较重一些，就觉得男人首先是地位要高一些，可能还有就是在恋爱中啊婚姻中可能就是需要多花钱呀，就是很多责任呀，包括赚钱的任务呀也都要交给这个男方来，像和女生出去的话约会也要这个买单啊怎么样，但是在国外啊像什么韩国呀之类的国家的话，就是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很多都是 AA 制的，就说的特别明确的，就是两个人因为只是谈恋爱嘛，也没有到结婚的地步呢，就大家都会分得比较细，就是一起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都是平分的这种。其实也不能说优劣吧，可能站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层面来分析的话，就觉得这个男生怎么这么抠啊，还要和女生 AA， 但是可能站在这个人类的角度看又觉得好像 挺公平的，因为大家都是在社会上生活，都平等嘛，都要这个赚着一样的钱，然后过着一样的生活，就是所以就是大家要各花各的，或者是平分来花，这个还真的是， 但是 不知道怎么讲啊。 但是就我们国家来说哈，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会觉得说交朋友哈，交往就男生应该，咱不是说金钱的付出吧，就是整个全方位的付出都应该比女生多一点，就会让女生觉得有安全感。 嗯，对对对， 就不只是金钱，就比如说女生天晚了你送她回家呀，或者说是帮她冬天提前买好一杯热牛奶呀，就等等这些小细节吧，就是大家总归是希望男生能够多付出一些的，能够让女生感觉到的呵护那种感觉。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挺值得讨论一下的。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这个聊一聊，或者是一起做一期节目来说一说，到底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是男方花钱还是女方花钱，还是要 AA 呢？嗯， 就大家赞成哪种观点是吧？ 哎，对对对，做个投票。 嗯， 应该蛮好玩的。 只是我还在求你一步听，我想表达的不是情绪，气氛的思念，两分的惋惜，还有一分是恨自己。只是我还在求你一步听，他们说得不到的才最美丽，寂寞在叹息，那么笃定，我知道一切已经来不及，我早该说爱你。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曹轩宾的《没关系》。 嗯，小门小门充耳不闻，他说情人节那天前任买了很多彩纸，叠了满满一盒子的玫瑰花，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得他很抠，反而觉得很感动，觉得他好用心呀。我接到礼物的时候还很开心的拍了照发了朋友圈，然后重点来了，他把这些花要回去了。他说因为这些彩纸太贵了，而且他花了很多心思，觉得不舍得。当时没揍他，我觉得我太有素质了。 我都黑人问号脸了，我 什么鬼，这个最后这个大反转我真的。 他不是，等一下，他觉得就是不舍得又要回去了。 哦，天呀，看来你在他心中也没有多重要，还不如这一盒纸花重要。 我跟你讲，这就不是什么钱不钱的事了。这个男生简直是，简直是有一点点幼稚。 这是我的钱和心血，不能白白的送给你。 是， 嗯，看来还是没有把你认定为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另一半吧，所以才会有这种斤斤计较的这个状态。 嗯，搞不懂男人，哎。唐小文蛋白，他说第一个礼物送了一个六七十的手链。哎，其实这个就值得我们去讨论了哈。这个六七十可能在这个男孩子看来已经是很好了，他可能不太会挑女生东西，就觉得说我觉得他好看，而没有去想说他到底价格多少。这个， 哎，说实话啊， 嗯， 萱草，就是在认识女孩子之前啊，就是开始谈恋爱或者怎么样，就是了解到女孩子这个化妆的时候，就那个化妆品物品的这个价格以后， 嗯， 我都挺震惊的。我觉得我怎么这么贵 啊？ 你以为呢？ 原来 你会觉得应该是多少钱？ 你像我们男生啊，上学的时候基本就用大宝，可能几块钱十几块 就 OK 了。但是我没想到女孩子居然可以花什么大几百或者是上千的钱去做自己的脸呀，去涂那些东西，就当时还真的挺震惊的，觉得哦，原来女孩子这个花销这么大，然后这个这么舍得为自己花钱的。 对，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就之前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啊，他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啊，自己 消费 消费那堆东西，对，然后跟有了女朋友之后，了解到了之后，他才会对这个金钱价格哎有一点点小认识了。 嗯， 是吧，他可能你看我就像我刚才讲说这个男生送第一个礼物花了六七十块钱买了一个手链，在男生看来可能他觉得说哎好看，我觉得这配你，他也可能没多想， 哎，对 吧， 嗯， 但是女生看来就说哎你为什么不送我一个品牌的或者是什么金啊银啊什么的，那可能人男生没往那边想，也不是人家不舍得花钱。 对， 对，而且很多男生都是工作之后嘛，有了自己的收入，有了自己的资本之后，才会说，买一些奢侈品或者是贵一些的东西，才觉得啊，这个消费观原来还可以这样。但是很多男孩在上学呀，或者是这个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穷养的，大家觉得男孩子没必要花太多钱，而且容易 糙一点是吧？糙一点挺好的， 哎，对，所以家里就对男孩特别抠，以为自己家里多穷呢，但实际上这个没有这么穷。但是这所以就造就了男孩子的很多这个消费观呀，包括。这个观念，还有就是男孩要买房子嘛，要买车嘛，就会比较抠一点，或者是比较省一点。 嗯，我之前在微博上经常看到那种，就是女生让自己的男朋友猜自己口红，这个护肤品的价格，看男生能不能猜得到， 嗯， 结果当然是全军覆没了。当然，男生呢也会让女生猜自己鞋子的价格，当然我们也猜不出来。 哦，嗯，确实这样。不过我觉得男鞋比女鞋要便宜太多了吧。你说 不不不，男鞋像那种 AG 就是气垫那种鞋，我觉得很贵啊。我看来我都觉得很贵， 多你看原价基本都是一千二三嘛，差不多。我觉得比好多女孩子的鞋都便宜多了。 No no no no， 你知道吗？这就是男生和女生认知上的差别。你看我现在用护肤品啊，我现在用的有的是一瓶精华就一千多块钱那种，嗯，但是我跟你讲，我会觉得这一千块钱至少是我值了，我用在我的脸上，我觉得有用。但是你一个鞋， 哦， 你穿烂了破了不就得扔了吗？ 哦，对，这就是大家观念上的不同，对这个金钱使用的不同。 是，所以当时当我知道有的男鞋一千多或五六千那种限量版，我都惊呆了。而且当时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那个就工资就是一般很一般的那个小同事，哎，他都特别喜欢买那种限量球鞋，我真的震惊了。他可以攒钱， 像什么椰子鞋之类的， 嗯，对对对，他可以攒三四个月的工资去买那种，我真的无法理解。 热爱啊，看来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消费观和这种喜欢的东西真的是不同，愿意花钱的地儿也不同。对， 嗯，只能说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吧，说求同存异。 嗯，对，可能男生比如男生喜欢车呀，女生喜欢包，有的时候真的是， 嗯， 有的女孩真的花四五十万去买一个包，然后男生可能这个钱就用来买一辆这个稍微好一点的车了，这个那个四五十万的车了，但是就觉得两个人互相就觉得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用来买车，你为什么要用来买包。 所以我觉得就是嗯，谈恋爱啊或者以后结婚一定要找一个三观相合的消费观要一致的人在一起。 对对对，不然的话很痛苦的。嗯， 是呀，你说以后买房子啊，他想买个好点的他觉得不值，这咋过日子嘛，对吧？或者说你出去旅个游吧， 嗯， 一个人想住五星级宾馆觉得说舒服最重要，还有一个人为了省钱说凑合一晚也没事，那这怎么办？ 对对对，确实是消费观一样，三观契合在一块会比较开心一点。今天是这个话题突然聊得深刻了一点点啊！如果大家， 哎，我特别喜欢聊这个话题，我发现 是吧？ 咱们以后来一期消费观的话题吧，大家 可以 讲一讲自己身边遇到过那种就是不理解的消费观，又或者是就是你跟朋友之间有没有因为消费观不同而产生的一些矛盾啊，对吧？ 嗯， 或者一些有趣的事情，嗯， 嗯， 可以来聊一聊。 可以可以，嗯，那好。那咱们今天这些话题就聊到这儿吧。这个前任抠这件事居然牵出了这么多这个问题啊，还说到了消费观念上的这个不同，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的。 那我们下一期话题就讨论说，由于消费观不同啊，你跟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的对象产生过什么样的矛盾，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是吧？ 嗯，可以。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说到这里了，说得很嗨， 嗯， 很开心啊，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有趣。 嗯， 嗯，那个也可以多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在我们的这个微博里关注我们， 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周呢都会发两个征集，大家记得积极参与。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只是我自己一直没发觉，原来你变成我唯一的想念，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一点。